苏法路讲几声，上一个声有人听了舒服，有人听了不舒服。你想是啥呢？那是我拢注意，较注意听，坐过注意声，我人也是看到讲啥是啥呢？阿伯听得到我讲话，阿丁丁笑得掉下面，落了掉。 这个痛，这是痛吗？太多楼了， 楼，呀，是被拍了。 lower the cable。 可以说买思维是不是买爱做东西，你不是买爱，不是完全不做东西，但是我能做所有的做了修行，基本是一项的业，一项的感恩。但是你感恩呢是特别的感恩，特别的业，也是会断苦的劫，所以这个劫呢是劫不像个普通的劫，这个劫就是修备正道的劫。所以人思维时呢，我们爱查看，我们教备正道修无。我能思维的想法是怎么样，我能思维的态度是怎么样，我能思维的是看进去改还是减，我能思维的是一个好的心，所谓好的心智慧啊，定力啊，会记知影的心，有骨力信心，这个东西有加还是减？ 还是要后面 所以我们不注意这类东西，其实修行是很简单的，但是我们的心很复杂，所以要说这些东西来到家手的心明白，也许马路的不这么复杂，所以有时看起来修行是想学习，但是不是修行学习，只是先学习。你们会我们好这个心有丢的想法，会说出来以学习的地方，所以呢我真的没吃东西好说，特别修行本身很简单，我能注意注意来，让这个心停下来， 最来和你心明白。我都还没加电话先。我都按照翻用智慧来注意。我都适合做下面。我都还没明白发生了，我的心有对这发生明白，我就快点反应。看我成功，再看成功，轻松还是不轻松？头面阿毛棍，镜头。心肝头八只不多，腰骨较喘，后其他规个身躯。心静跟着翻，心清跟是不清，是无清本好不要紧，可能会知啊，会知讲伊无清。 那是心过头点无化，可能往唔在人唔在头，往就可能一心就就来就落。那是是，那是像那款情形来讲，人会使用梅花来做心个车。假如我们家的发生，心里做阿弥。说明书把你心情像那款，那是多头病来心过头乱，那个注意力辛苦，一起修行不是教我人追着人家教伊教路教伊该修怕，

虽然我能他们家发生不好，我能是被控制，我能是被抓了物件出来，抓了物件变，抓了物件停。那是我能本位小心，买去对，买点落去。我能对，我能点落去，我能同时暂时对注意了。那是我能，就是我要注意问候，我能发现讲，我能直直点落去。加好，我能开目睭。是开目睭问候，目睭骨是看。我能买掉的，我买眼眼切落去。我能用个机智慧来站起来来做办物件，去洗面，还是走路，买洗板。坐别变好过行，好过行。 下面面有我成本科，那试一试，我人不熟悉的东西，我人不会注意我不熟悉心里做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更重要。是我人熟悉，但我不爱注意这个熟悉心里做的东西。不是说爱无熟悉，阮无熟悉，特别爱知讲这心里做的。一对发生面交，咪款的反应。因为那是我人无注意来讲，伊愈做愈济。 把那些心里装一下。有家事知影无？你心轻松无？身躯轻松无？不如我甲讲清个时间，我能收他们家分袂，使不落袂。有发生无？ 有嘛是正常咯。心想讲啥物件？心想讲啥物件？哦。แล้วเราไปจุยจะเลยซิมจะเลยตุยจะเลยมิงแกว่าอันนี้ตัวเฮงเชื่อเอซิมอัมคิงเฮ้สิลูกจุยเดียวกองลูกซิมจุยห้องมิงแกบ่你心情啊，按照款路追着无？唔是讲欢喜，佮是无欢喜心情啊，你心的情形。清啊，无清啊，定无定，安尼款情形。聊不重要条件你看看看情形，有时把酒爱开较大，有时买欠欠较细，了解。特别那是把酒一欠个了了，要做梦来讲哦，你还是你知影无注意了，啊，你爱做物件来去解决一下。嗯，一买欠也开淡薄啊，你一开淡薄，伊只轻松，安尼款加助理也去较轻松啊，你嘛聊安尼款。不低级啊！在那搞了，在那搞了，这心地做怪怪物件。一佛像的独孤啊！啊啊！因为论点嘛安咯，你极屌的输嘞。OK OK， 所以按怎做？按怎做？你个极标了个按了了个咪照按怎做 ？What to do？ 注意家己好啊！我知，所以来注意讲你的 attention， 你注意走起来变了，来注意一点，不是要注意到的物件，不是要注意你注意到的物件，要注意你讲你注意走起来变了，这个注意，了以后还没看反应，这个注意啊，那是讲你别。 你别注意，你这个注意，你弟弟是注意，你别注意，就讲你弟弟是注意哈嘞，注意物件，啊，你刚好都转来，做得最辛苦。我嘛看到，我都无笑。这嘛思想了咯，无物件。我在收入注意这个注意自己爱笑，卖给，卖笑出来咯，然后人听到笑了又自己反应，可能一听到你笑了也卡车，无害的啦。你来去都安尼一声，加一个笑声嘛，无咩物件。我安怎啊 ？No big deal， 笑声了吗？我古早之前这是有人用可能伊袂好笑啦，然后袂扎扎起穿起来，然后用有一个绑扎，像是你去面店啊，用一个看你徛一个夹啊，来吊一个。他哩，我去到那就调来啦，蒙打调来了哟，坐到那边咯。然后我坐买头前一排，坐。然后我再去叫，我看伊目睭在哪里看呢？爱困嘞。然后有一过坐了时，听到拖一个声，拖地方打一下，然后嘣！我还一揽落来，跪嘞，门对了落来。我不一样，坐在边啊。所以，蛮好，架车先，搞人架车，无人困。唔见你啦，咩去极？笑乜笑？你无，你那时讲你无极掉，你可能会笑出来，无得掉会笑出来，你最多对家己。啊，你因为你夹久了嘛，啊，你夹嘛，就夹就按，嗯，还是注意唔到物件，我注意思念处，唔是注意人，唔是注意别人。所以思念处，简单讲是注意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身躯。注意这个够了，不是要注意别人。哈，所以我知不是调低注意，一心果是注意那边，那心注意那边时，你不注意就讲你心的注意到位。意思是讲你无注意到物件了。你是注意，你会注意，你无物件好笑的。所以那是讲未来讲，你爱家己，家己用家己来拖，一心对来了。那是讲你再讲你无本事，你袂啊，世界都伫想，那是讲一个人，伊想讲一个真紧，一个人真紧，伊想会拍伊个啥物了？安尼看伊情形。那是伊有一个想法尔，然后伊都再讲伊这个想了，伊就想伊就起哄，啊，都再了，虽然讲我能买控制我能心，特别在这个情形啊，伊心消去了，伊注意唔是伊唔是注意思念处了，伊唔是注意伊心唔是注意神骨了，伊是注意一个 concept 一个物件，嗯，这概念。所以注意这里无时间物件嘛，就改就改，也深深就改就改。啊，这里在讲，哎，深深的改啊，这就是注意错物件了诶。嗯，时间无时间，深的改来讲，这就是注意错物件了。 错啦，用智慧啦。OK， 马路安怎么做？嗯？啊，可能。